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在晚清出名的太监里边，安德海也算是一位先锋人物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瞧，咱一说到慈禧，大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身边的太监总管李莲英。李莲英固然名气大，但是要论受宠，论年龄，他可没有安德海出道早。单就从这方面来看，安德海就称得上是李莲英的前辈了。不过这个前辈可没有李莲英那么走运。安德海这辈子就像是流星一样，登峰造极一时，但是瞬间就灰飞烟灭了。同样都是守在慈禧身边，安德海到底是如何博得慈禧宠幸，又是如何落了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生呢？他的一句提点改变了慈禧的人生命运，他的一次紧急任务改变了大清朝的运势，他在慈禧眼里受宠，他在皇上眼里遭恨，他在大臣眼里该杀。不一样的人生，不一样的结局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骄纵丧命的安德海第一集。太监是一个很难界定的行业，您说它重要吧，它在工作守则里边最多的就是伺候那些皇亲国戚，说的简单点，跟皇家保姆没什么区别。可您说它不重要吧，还有好些人为了巴结这些太监，请客送礼，外带看太监脸色。您还别觉得能巴结太监的都是一些不入流的人，就这些人里头，不光有朝中大将，甚至连后宫嫔妃都位列其中。这么一来，太监就成了宫里边一群很微妙的团体。历朝历代都会出现那么几个有名的太监，您好比秦朝有为了复仇自己动手净身的太监赵高，还有唐朝撮合杨贵妃和唐玄宗旷世姻缘的太监高力士，明朝的战皇帝刘瑾，目不识丁却总揽朝政的魏忠贤等等吧，例子太多了。咱们老说呀，这人不蒸馒头争口气，都希望死了以后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。这些太监也不例外，您别看他们身体构造跟正常人不太一样，但是远大理想有的比正常人还要高。不过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能被历史记载，甭管是千古流芳还是遗臭万年，人家不在乎。当太监是个技术活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能被朝中大将奉承，能被后宫嫔妃巴结，那也不是个个太监都能享受的待遇。说白了，您得有利用价值。这所谓的利用价值，就是你的受宠程度。这个道理不用我解释，您肯定明白。主子喜欢你，才会让你天天跟在身边， 这样一来，您就有机会说话，有机会给主子出谋划策，而这所谓的计谋啊，没准儿就会影响主子的决定。这么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您就可想而知，这说话的人说什么话有多重要了吧。宫里边的规矩相当复杂，所以进宫之前受到训练，这是作为太监的基本培训。但是正式上岗之后，能否受到主子垂青，这就得看你的命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，只要您感兴趣的、有意思的，尽在话说天下。安德海是直隶清县人，这个地方在当时看来，那是盛产太监的主要地区。也许是这地方离京城比较近，再有一个，这地方滚雪球效应很严重。想当年这些地方都穷，否则谁也不会乐意把自己儿子送走当太监，饭都吃不上了还有什么顾忌呀？好比说这户人家把儿子送到宫里当太监去了，没过多久这儿子在宫里得了势了，全家人跟着享福，别人家一看，得我也跟着学吧，把儿子赶紧送走。这孩子要是命好，全家人跟着享福，这孩子要是没这命，好歹不至于在家里饿死。前有车后有辙，挨家挨户都这么想这么学，您说这太监能不多吗？那个年月，在天津跟河间这俩地方还流传着这么一童谣，说京南出太监，太监能进天，吃得饱饱的，馋死庄稼汉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穷苦百姓都快逼得绝路上了，当太监成了一个人生目标。据说安德海小时候家里非常穷，十来岁的时候为了生计没辙，这才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动手净了身了。进宫之后，跟一帮小太监一块儿在内务府里边做最基层的工作。成事在人，谋事在天，安德海当时的处境算是迈进了皇宫门槛，但是日后能不能发迹就得看他的造化了。兴许安德海生来就是一个当太监的命，很多史书上记载说安德海长得非常的俊俏，而且为人办事机灵乖巧，光这两点就为他奠定了不少基础。我说这话可一点不夸张，您想想，那些皇亲国戚比谁都讲究，即便是站在身边的奴才都得非常体面，尤其是太监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，让人看着就舒服。再有这好坏不难分，人心难看透啊。太监伺候这些主子，很多时候不用主子说话您就得看明白了，该说话的时候您说话，该闭嘴的时候您闭嘴，主子一眼神您就得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如果连这点生存之道都做不到的话，没准芝麻绿豆的小事就能把命给丢了。而安德海呢，最擅长的就是揣摩别人的心思。发迹之前，他先揣摩那些师傅的，因为只有这些师傅提拔，他才能离主子近点，等有了机会接触这些主子了，他再揣摩这些主子的心思。安德海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慢慢从基层工作上升到伺候咸丰皇帝。不过安德海这个人呢，头脑非常聪明，他明白当时咸丰身边最受宠的另有其人，按他的实力，与其跟人家争抢，不如另辟蹊径，自己培植一个靠山。而这个靠山让他盯上慈禧了。那个时候慈禧刚刚进宫，而且地位并不高，在众多嫔妃当中她算是级别最低的常在。 以前咱节目说过，说慈禧呀，因为一首江南小曲儿，无意当中博得了咸丰的注意，这才开始有了转变。可您说这事儿怎么会这么巧呢？慈禧在最恰当的时候唱了一首咸丰最爱听的小曲儿。如果这种桥段发生在现在，这片头肯定得打上字幕，故事情节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可历史不能更改啊，慈禧想当年确实因为这么一首小曲儿就引来了咸丰皇上，只不过这桥段不是巧合，而是故意安排的。慈禧那时候才十来岁，别说了解皇上了，就连面他也没见过，所以咸丰的喜好是有人特意告诉慈禧的。这个人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安德海。话说想当年有这么一天，天气十分炎热，这彩廊上的鸟热得直犯蔫儿，平常好动的小狗现在躺在海棠树下一个劲儿的吐舌头喘粗气。慈禧这个时候还叫兰儿呢，她呀一点没因为天气热而扫了自己的兴致，她坐在院子里边全神贯注的在那画画解闷儿。约摸着过了一个时辰，慈禧这画总算是画完了，满意的举起画纸，一边看一边笑，还不忘问问身边那些宫女儿：“你们看看我画的怎么样啊？”这宫女一听主子问话了，全都凑过来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嘴这个甜呐，说的慈禧一个劲儿的乐。慈禧一时高兴，顺嘴儿就唱了一首江南小曲儿。这事儿说来也巧了，慈禧那边啊，唱得正起兴呢，安德海赶巧从这儿路过，顺着歌声他可就寻过来了。走近了一看，哦，感情是蓝主子唱的，那嘴呀、比吃了蜜都甜。哎呦，蓝主子，奴才这可恭喜您了。说着安德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慈禧一听有人说话，这歌声立马停下来了，转身一看，啊，是皇上身边的奴才安德海。微微一笑，赶紧往前走了两步，一边搀扶安德海，一边念叨：“什么蓝主子，蓝主子的，太生分了。往后啊，你再这么叫我，你看我不打烂你的嘴。”这话听得安德海那叫一个美呀！一边顺势起身，一边撒娇：“哎，得嘞，小的胆儿大，照蓝主子吩咐，以后啊，我就管您叫蓝姐姐了。”小的这张嘴啊，往后可还指望着蓝姐姐赏口饭吃呢。慈禧这会儿被安德海哄的呀，甭提多高兴了，说话这声调比刚才高了一度。听听，人家都说啊，这小安子人长得漂亮，心眼也好，今儿个我算是见识了，不光这两点呢，你小安子这个嘴呀更甜。安德海这会儿是越说越来劲，扑通一下又给慈禧跪下了：“小的不是嘴甜，是我瞧见您呢，我打心眼里头高兴，巴不得管您叫声亲娘呢。”拍马屁呀、拍到这个境界了，是既能哄对方高兴，还不能把这话给说太假喽。安德海这点做的已经是炉火纯青了，慈禧听得心里舒坦呐，乐了半天，这才想起来，安德海一过来就说恭喜我，他恭喜什么呀？慈禧走到石桌的旁边，找了一背影的地方坐下来了，一边品着香茶，一边问了一句安德海：“小安子，你刚才一过来就说恭喜我，那我且问问这喜从何来呀？”听到这儿，安德海眼珠子一亮：“主子，皇上就喜欢您刚才唱的这种小曲儿，尤其是江南小曲儿。兰姐姐，刚才您唱的这几句那就是皇上的最爱呀。”奴才一听魂儿都快没了，更何况是皇上了。这慈禧呀、和安德海一样都是等待机会的人，听安德海这么一说， 慈禧立马吩咐身边的宫女儿，去准备些茶水，我要和安公公进屋聊聊。说完了，他看了一眼安德海，安德海识相，赶紧起身扶着慈禧可就进屋了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进了屋准得是规规矩矩垂手站立，可是安德海机灵啊，一进门他这双眼睛没闲着，四处观瞧，瞧着瞧着呀，他可就瞧见宝贝了。什么呀？就是刚才慈禧画的那幅画。没等慈禧同意呢，安德海就一脸吃惊的走到桌子跟前儿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兰姐姐，这幅兰花戏蝶图是您画的？慈禧不明白呀，心想安德海为什么大吃一惊啊？慈禧是一边点头一边问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安德海左右环顾了一下，特意压低了嗓门：“兰姐姐，皇上就喜欢这两种花，一种是海棠，一种是兰花。这后宫嫔妃佳丽如云，如果您能投其所好，皇上必然会注意到您。只要得机会，您见到皇上了，这江南小曲和兰花就是您的法宝啊。”宫里别看人多，但是人情味少。安德海这么提点慈禧，也是希望如果有朝一日慈禧能受宠，必然会念及自己的好处。而慈禧也明白，后宫这么些嫔妃全都盯着皇上一个人，想要讨得皇上开心，这说话办事儿一定得恰到好处，做到皇上心坎里去。有了安德海的提点，再加上慈禧的精心设计，终于上演了一幕，慈禧哼着江南小曲儿在圆明园和咸丰皇上偶遇的场景。慈禧的人生从此有了转折，但对于安德海来讲，他的机会啊，仍需等待。安德海这会儿把慈禧当成潜力股了，他知道慈禧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，他就料准了这个后宫早晚有一天是慈禧掌权。更何况慈禧自打跟咸丰皇上偶遇，不光博得了皇上的宠幸，更重要的是他还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可以说是慈禧日后成功的跳板呐。母以子贵，别看就四个字儿，但是绝对称得上是后宫的生存之道。有了这几点，安德海这功夫可是变本加厉地用在了慈禧身上。慈禧多精明的人呐，想当初安德海虽然帮过他，但光凭这一点就让慈禧信任安德海，重用安德海，那连想都甭想。太监受封赏和太监受重用，这是两种概念。后宫之地说的残忍一点，那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。别看这些嫔妃表面上都挺好的，可是为了争抢地位，争夺皇上，什么狠招损招他都敢用。朝中大臣他们可以利用，宫女太监他们也可以利用，但什么人是单纯的利用，什么人能委以重任值得信赖，这些嫔妃们想得比谁都清楚。所以安德海最初的表现，除了能让慈禧念及旧情之外，根本没到心腹之人的地步。这种处境安德海也明白，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前期工作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好的，首要任务就是先得到慈禧的宠幸。安德海会做人也机灵，整天围在慈禧身边琢磨他的想法。您可别觉得这事儿容易，之前咱说过，当太监懂礼数守规矩，这是本分，嘴儿甜能哄主子高兴，这是表面功夫。但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好太监，察言观色，揣摩别人心思，这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了。而且安德海不光要揣摩慈禧的心思，